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辟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略地塌房路60周年中央报告会，6月4号在三尺院大纪念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前教育广场举行。由朴凤柱同志、党武装力量、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立委军官兵，在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略地建设、保存管理工作和完成革命任务方面做出榜样的工作人员、有功者、白头山英雄青年突击队、618建设突击队指挥官、队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略地踏访者、良江道的干部、劳动者和青年学生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做了报告。报告人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距今60年前，主体45年1956年6月率领第一批塌房队伍开辟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略地塌房路，这是对主体革命事业具有巨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辟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略地塌房路所留下的每个足迹，都凝聚着他要狠抓白头山革命传统作为我国革命永恒的生命线，来永远走白头山行军路的铁的信念和意志。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开创，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坚持下来的我们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因为有又一位白头山卓绝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所以在新的主体100年进军路上光辉的继承和发展下去。